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14号泛国民和平行动在首尔市政府大楼前广场开展，表示要求当局撤销部署萨德的决定。有首尔的各阶层市民、各市民社会团体成员和新州郡居民等数千名群众参加。在这之前，首尔龙山举行了反战维和泛国民集会。